时光堆叠，年少却落尽了多少秋雪，踏遍了云和月，为爱迂回不变，初心的玫瑰。 听到的是新歌二号，这是一首影视 OST， 刘惜君为电视剧《天盛长歌》演唱的推广曲《如昨》。在早期，刘惜君是以清新的情歌立足歌坛，在去年推出专辑《如我》，跳脱了她甜美温柔的形象，凸显她个性独立的一面。而在这首《如昨》当中，是以灰色的调性演唱了一段有一些压抑的爱情故事。新歌三号呢，是来自火箭少女101的新歌《撞》。火箭少女在共享经济走的一波三折，那最近孟美岐、吴宣仪还有张子宁是宣布归队。不过呢，首张 EP 不论是宣传照、歌曲录制还是发布会，只见八人。首张 EP《撞》包含了四首作品，主打舞曲风格。EP 的标题曲《撞》就是一首复古的摇滚舞曲。 着哟。每次我们手牵手， 每次我们手牵手 ，Hey girls 陪在你左右。这好像是 something， 小朋友控制心 ，I'll show you something real good。你心中唱不灭的火，我手中天使加一摸，我们在一起 scream it out。 汪苏泷特别选在今年七夕上线的一首浪漫的新歌《夏日风铃》。 这样带有甜蜜青涩的感觉似乎回到了校园时光。天后为陈势安的摇滚情歌奠定了市场基础，在上一张专辑《亲爱的偏执狂》有突破，但是并没有大刀阔斧在风格上进行改变，基本上呢还是在摇滚的基础上做了一种延伸。来到2018年，这首新歌依然我们听到也是摇滚的框架，加入电子的效果，并且从探讨感情转换到探讨价值观。先来听这样一首本周新歌五号《坏掉的大人》，来自陈势安。 卸下肩膀上沉重的装甲，时间的重量已够让人忘，那位追风勇敢的少年啊，梦想的清单完成了几项，青春终将变成童话，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，只剩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，学着狡猾或善良，牵着四季需要一个抽象计划，慢慢坏掉的大人没有悲伤，这一刻热闹狂欢，下一刻谁管你心又掏出了几两，有谁能在乎我，在乎我，在乎我，谁能谁在乎我，有谁能在乎我，在乎我，谁能曾因为白头偕老的对象，原来到最后只是朵桃花，美好生活是穷人的对话，你得先有钱才会有希望，青春终将变成童话，牵着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，学着狡猾或善良，牵着自己需要一个种下计划，慢慢坏掉的大人没有悲伤，这一刻热 失控，我们已起风，吹了时空，还在外太空，这不是做梦， 人生的篝火不懂得洒脱，落在了其中，一人独自吹风，不如我们一起跳动，哇，这样的派对从来没有出口，自觉的起来就别想要逃脱，漫长的夜晚海岛风轻云涌，尽情的感受足够的 我。

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。 对您的承诺从未忘却，不忘初衷，砥砺前行。江河国际家具城 The Weather。 关注天气情况，夜间天空云量逐渐增多，天空变得越来越阴沉，降雨银带正在逐渐移向本市。白天将有一次小雨天气过程，降雨从午后由西部山区逐渐开始，傍晚前后影响城区大部分地区，请听众朋友外出携带雨具，注意防雨。具体预报是夜间多云转阴，南转北风一二级，最低气温14度，最大相对湿度80%。白天阴转小雨，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，最高气温22度，最小相对湿度40%。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，白天的穿衣气象指数为5，适宜穿长袖类服装。 深夜，邂逅一首歌，收获一份懂得，重温过去，聆听心声。 雪一般的少年，风一般的歌。 1, 2, 3, 4。 这里是中国歌曲排行榜，近期节目重播版。 神州跨越，南北联盟，亲力巨献，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，中国歌曲排行榜。 你好，我是耿化，继续我们的新歌推荐。本周新歌六号是来自徐良这样一首《至尊宝》，这首歌呢是 mix pop 的风格，我们可以听到将京剧和摇滚混搭在了一起。这首歌还邀请到了国家京剧院一级演员杨威一起来共同合唱，以周星驰扮演的至尊宝的视角来唱出爱情的坚韧态度。 我晓得劈开右手斩，就莫问离合悲欢。你看我一次不沾护士时的夜色，所有生死观却不敢，灯火阑珊，岁月璀璨，细数全都是遗憾。什么妖魔鬼怪，我一刀两断，跟诸侯是往事一段。 天各一端，魂飞魄散。 来吹萨克斯风，哦，歌光明，悠悠吉他，弹指间风化，有凤凰被扫荡，看了再走半末，让它亮。靠谁的酒 I miss you， 只是该放你冷场，不过哪有风光，生活买的累啊，放了谁，拒绝烟花，漫长世纪的疲劳，藏时光的伤。哦，淡忘 go back to love me， 太多难说难受，靠谁的酒 I miss you， 但总有某时候有滴泪。 今年推出第二张专辑《我有一个朋友》的朱新东，刚才听到的便是这首《我有三个月月游》。没错，这首歌的名字就叫做《我有三个月月游》。在专辑庆功版作为 bonus 也带给歌迷惊喜。这首歌呢，再次邀请到了乐评人卢世伟填词。歌曲描写了苦心经营却因为生活轨迹不同而疏远的友情。本周新歌八号呢，则是来自纳武科热为电影演唱的同名推广曲《苏丹》。来自新疆的纳武科热通过《中国好歌曲》第二季成名，今年他出现在中国新说唱的比赛阵营当中。这首歌是他根据电影《苏丹》主角创作的一首说唱作品，唱的正是摔跤手苏丹从人生的低潮到高峰，又再次跌落人生谷底的曲折故事。 忍受失败，背着痛，火力全开，逆着风，拥抱颜败。

你像太阳将我融化，我不知该如何表达，你美好的像来自童话，笑容划过你的脸颊，你的味道将我融化，我不知该如何表达，你让我感觉像是回家，回家。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，和你窝在沙发一直等着夕阳西下，我带你见我妈妈 Baby 我想带你回家，陪你去海角天涯，走过每个春秋冬夏。 来自贺仙人这首带你回家，作为一首新潮的 EDM 风格的情歌，而这首歌的演唱者贺仙人毕业于美国洛杉矶 Musician Institute 音乐学院，现在也是一位独立电子音乐创作人。本周新歌十号是一首影视 OST， 电影大师兄推出了宣传推广曲《向前冲》，是由男团 Tangram 演唱。这支男团呢由林超泽、陆定浩、江金佐、高茂彤、李若天、贝红林以及邱志协组成，以七位一体的理念正式进军歌坛。我们就来听由他们带来的这首《向前冲》。 说我坏，永远学不乖，不管去到哪里都像个小孩，不懂爱无所谓悲哀，生来就很无奈，做不成天才，梦想中的舞台不被人理睬，对未来从不曾期待，但是你让我认清自己，相信我不被轻易取代，一点点长大，走出阴霾。来来来，不要怕面对比赛，来，让所有障碍都击开。年轻就一次，不要害怕失败。坏坏坏，人生无法去猜。人都说我坏，永远学不乖，不管去到哪里都像个小孩，不懂爱无所谓悲哀，生来就很无奈，做不成天才，梦想中的舞台不被人理睬，对未来从不曾期待，相信我不被轻易取代，一点点长大，走出阴霾。来来来，不要怕面对比赛，来，让所有障碍都击开。年轻就一次，不要害怕失败，向前冲，人生无法去猜。不要怕面对比赛，来，让所有障碍都击开，年轻就一次，不要害怕失败，向前冲，人生无法去猜，还要做自己的霸道总裁，跟着你创造时代。